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77章。呢一连串咁嘅问题一问出嚟，本以为揭安受到咗咁嘅折磨态度呢就会远一啲，点知佢忽然之间擘大只眼，阴森森咁一笑，发出咗嘻嘻咁嘅声，然之后讲：有本事你就搞死我。尊瑞一听就即咗一声，睇嚟佢都冇諗到揭安呢只老坑咁鬼硬骨头嘅，佢嘴角就勾出咗一丝嘅冷笑，中宫就好似佢肚里面嗰条蛔虫咁，即刻就开始折磨揭安喇。呢啲过程呢就唔一一细讲啦，只听到就係惨叫连连，冇多几时揭安身上边已经血迹斑斑，出气多就入气少。我就睇到心里面都有啲不忍，不过呢心里面就暗惊，諗唔到中宫平时就成个闷葫芦咁，但係落起手上嚟咁狠毒嘅。睇嚟阿爷讲得冇错，凡係食倒豆或蘑菇呢一行饭嘅，冇几多个系菩萨嚟嘅。而喺一边嘅萧正就已经揞住隻眼就唔敢睇㗎喇，顾文敏亦都一面嘅不忍，但係碍于之前尊瑞讲嘅话就唔好表态，更加呢喺呢个时候豆腐终于就忍唔住冲出去拦住个中宫，好嬲咁讲：哎，够啦，咁样再搞落去人就要俾你哋玩死㗎喇。中宫就皱咗皱眉头，用啲眼光就去请示尊瑞，见到尊上岌咗下头，咁先停低咗手。豆腐呢做事真係有啲冲动嘅。而家望落去揭安虽然惨，但係惨死喺佢手里面啲人真係多㗎喇。有道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㗎嘛。虽然而家啲墙边確实血腥咗啲，但係呢个人的确就唔值得同情嘅。於是我就讲：小头，你唔好咁意气用事啊，而家唔系同情心泛滥嘅时候。豆腐一听我咁讲，佢就嬲喇喎。佢就讲：哎呀，你第日睇下人哋俾你折磨成点样啊，都快60岁㗎喇，你哋呀真係落得手嘅。哎，你可唔可以换个文明啲嘅方式㗎？文明？尊瑞反问一声，佢就笑讲：赌斗仲讲文明，你老尾你分钱嘅时候点解唔去讲呀文明啊？尊瑞呢个人呢就好有教养嘅，我都系第一次听佢讲粗话嘅啫，不由得亦都吃惊咗一下。豆腐就被窒到哑口无言，焗住块面。讲到底呢，我虽然知道豆腐嘅心软病系又犯嘅啦，不过家下都要企喺自家兄弟呢一边啦。眼睇住佢而家俾阿尊瑞啊窒到系咁喺度谷气，我起身讲：唉，算啦，人呢确实亦都唔经得起咁样样搞法嘅。呢个老坑系个硬骨头，睇嚟亦都要换换思路先得。尊瑞啊，算系俾我面啊，佢又不置可否咁挑一挑眉，又冇出声。顾大美女就非常之机警嘅，佢睇到个气氛缓咗落嚟，佢又讲：唉，我睇仲系先离开呢一片林子先啦。嗰、那个咁嘅古怪动物仲匿喺附近啦，我惊住可能会生变。萧静即刻逼过嚟，强行咁样将我身边嗰个顾大美女呢就拱走。我一时之间亦都苦笑，我向住阿顾文敏啊投去咗好抱歉咁嘅目光。佢啲神情有啲低落，默默咁退埋咗一边。我心知道佢呢仲系諗住嗰一个嘅约定，心諗时机亦都差唔多啦。等到出咗树林，到咗安全啲嘅空地上边，就将呢啲事情同阿萧静讲清楚。唉，感情呢一样嘢当断不断呢，只会伤害咗更加多嘅人嘅啫。大家喺呢阵时亦都冇咩意见，只系求其咁为了揭安处理一下伤口，防止佢失血过多啊断气。好在呢个老坑嗰个体质真系过硬，虽然睇起上嚟好得人惊，但系真系冇咩危及生命嘅危险嘅。我哋带住揭安 顺住嚟嗰条路啦，行翻转头，人呢系由我同阿豆腐啊扶住，顾大美女同埋中公啊行喺前边，专帅专吉就喺后边压阵，萧正啊走喺中间，一行人分成三组咁喺度前进。大概就系咁啊，行咗四十几分钟，我啊觉得好似有啲唔妥啦，我示意大家停低讲，诶，点解呢个树林行极都冇到头嘅？我哋先前搞咗一大番嘅嘢，事实上冇行到几多路嘅啫，一直就处于第二宫嘅位置。按照道理嚟讲，应该已经行出咗树林范围噶咯噃。我突然间谂起之前嗰块空地，心谂唔通真系有啲咩嘢喺度作怪。而家大家都停咗落嚟，显然都系谂起咗先前林子里边嘅变异。豆腐呢就忍唔住讲。唔通真係鬼打墙？萧正就讲，吓乜白天都会有鬼打墙嘅咩？鬼唔係晚黑先出嚟嘅咩？呢句话就讲到咗点子上啦。大白天点会有鬼打墙啊？唔通又係同嗰个牙山宝殿嘅大殿一样係一个迷宫？諗到呢度，我攞出个指南针。呢、这个时候冇磁场干扰，指南针系好清晰咁对应出各个嘅方位，我哋啊揸住个指南针就向住个空地嘅位置啊行，有咗指南针应该冇错啦啩？点知道继续行咗二十分钟，我哋仲系喺个林入边，忽然之间离我有啲远嘅顾文敏就耳咗一声，轻轻咁讲：，咦，你睇呢度有脚印喎、哦！佢就俾阿萧正逼走咗之后呢，就刻意同我保持咗距离，所以佢就行咗喺前边。而家佢就踎低身睇住个地面，神情有啲凝重。大家一睇，果然地面上边有一串凌乱嘅脚印。由于土地嘅柔软，所以显得呢就非常之清晰。从脚印上嚟睇，人数仲系比较多嘅。我观察咗几下，猛然个眼皮一跳，心谂弊啦。呢啲脚印点解咁似系我哋嘅？再仔细一睇，脚印系五大两细，明显系五男两女，同我哋嘅人数啱啱对得上。由于呢片林子里面各个环境都差唔多，所以我哋又唔太清楚自己系唔系行过咗呢个地方。但系地上嘅脚印啊，分明表明我哋曾经系从呢度经过。在冇磁场干扰嘅情况之下，我哋攞住个指南针，完全就唔可能迷路嘅。但系而家点解又会翻翻嚟原地嘅？家阵时大家都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亦都摸唔到咩头绪。但系系咁呆企住喺度，亦都唔系嘢噶。专帅眯咗眯眼，睇住昏迷咗过去嘅揭安，唔冷唔热咁讲，佢。能够喺林子里面自由来往，必然就知道 QK 嘅，将佢搞醒。中公呢又攞出一袋冷水出嚟兜头淋落去，豆腐呢下亦都唔可以阻止啊！钳咗两声之后，揭安就醒咗过嚟。佢似乎早就已经料到咗而家嘅情况，佢啊咳咳咁笑咗两声，声音嘶哑咁讲： 行唔出去。 专帅就漫不经心咁笑咗笑，声音亦都不快不慢咁讲：最好你就乖乖配合，带我哋行出呢度。唔系嘅话， 唔系嘅话，你啊杀咗我啊嘛！ 揭安啊接过佢嘅话，佢啊笑咗一声讲： 咁除咗呢、这个，你仲有乜嘢手段啊？即管使上嚟啊！ 专帅眼里边啊闪过怒火，显然系揭安啊将佢激嬲咗啦。呢、这个人呢行事狠毒嘅，刑讯好有一套，恐怕而家仲系第一次喺呢件事情上边吃亏。呢次佢再都唔俾阿中公喐手啊，佢就手一翻就掹咗个匕首，向住揭安就行过去。佢个速度之快，等我哋嚟唔切阻止添。啱啱好，豆腐就扶住揭安。一睇到咁佢就大惊，即刻呢就带住个人后退一步，甩甩咳咳咁讲： 土豪啊，又话慢慢讲啊，唔好喐刀啊！ 跟住佢又向住揭安讲： 系啊，我话你啊，老爷子啊，我哋啊跟你啊近日无冤啊，往日无仇咁，咁啊何必同我哋作对呢？唉，你都一把年纪噶啦，唉，颐养天年有咩唔好呢？唉，何必搞啲咁嘅嘢啊？你知道乜就快啲讲出嚟啊！只要你配合，我敢打保票吓，佢哋系唔敢喐你噶嘛。 出其不意，揭安面对住豆腐一。只好强硬嘅态度咧，就软化咗啦。佢讥笑咁讲：，唉，靓仔，你能够做主咩？豆腐实话实讲咁，唉，我啊做唔到主，但系我呢个人好讲信誉啊，应承咗你嘅事就唔会后悔。啊，如果佢哋咁对你喐手啊，我啊拼咗条命都要阻止。揭安就冷笑一声讲：，你一个人能够阻止到佢哋一班人咩？唔好发梦啦！豆腐就俾佢驳到啊哑口无言。就喺呢个时候，离我比较远嘅顾文敏啊企出嚟，清亮嘅声音啊显得好柔和，讲：我同佢一齐保证。呢两个人，一个就心软，同情心泛滥；一个就正义感爆棚。咁我仲可以讲咩呢？我即刻上前一步讲：唉，老爷子，仲有我啊！此言一出。揭安就沉默咗落嚟啦，佢又一阵都唔出声。过咗一阵，就喺我怀疑系咪呢条友瞓着咗嘅时候，佢突然间开声讲：你哋知道我养嘅嗰个系乜嘢咩？对于嗰只古灵精怪嘅黄毛动物，我哋真系非常之好奇啦，所以亦都冇去话在意揭安佢问非所答，而系专心咁听佢向下讲。据揭安讲，呢一样嘢嘅名称就叫做阴阳虎。传说之中，佢系生存于地府同埋人间嘅通道嘅。最大嘅特点咧，就系能够用两只眼去施展神通，等人哋咧进入一种古怪嘅环境当中。喺呢种环境，被古人就称作为镜界。镜啊，即系镜子咁嘅解啊。镜子是有什么用呢？自然就是投射出一件物体的另外一边，而这个阴阳壶就是有这种能力了。我们之所以在个树林里面兜兜圈圈走出去，正是因为阴阳壶在这里算计着我们，走入了一个类似好像镜子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，而在这个时候的我们早就已经身处其中，真假难辨。豆腐听到这里，他微微发呆地说：有没有那么神奇 真的还有这么犀利的狐狸吗？对此呢，我就没什么怀疑的，毕竟呢群鬼出巢，黄鼠狼成精，我们都见过了，这个这样的稀奇古怪的狐狸也都不足为奇。我想翻起先前顾文敏俾我睇嘅嗰张画，嗰个人画嘅系一只狐狸头，而嗰只狐狸嘅嘴有五个黑点，似乎就系嗰五个被吞噬咗嘅考古队员。谂到呢度，我心头啊猛然一动，我质问讲：咁牙山宝殿嘅出现同你同埋个狐狸系咪有关系噶？听到我咁样问。其他嘅人显然亦都联想到咗咩嘢啊？顾文敏啊惊呼咁讲：吓，唔通我哋先前所进入嘅牙山宝殿系呢个阴阳狐狸所搞出嚟嘅？或者可能嗰个傻咗嘅考古队员亦都冇胡言乱语，嗰五个失踪咗嘅人确实系俾一只狐狸食咗落去。谂到呢度。我不由得就真系毛骨悚然啊！唔通我哋之前所经历嘅一切都系嗰只阴阳狐狸所制造出嚟嘅？唔系，咁既然系咁，嗰啲死人啊、玉璧啊，甚至系阿爷佢哋留低嘅信息，点解又会咁清晰嘅呢？我越谂啊，觉得越唔对头。喺我厉声质问咗之后。这个咁嘅揭安老坑呢就揭揭咁笑咗一声，眼里面就闪烁过一个古怪嘅神情，嘶哑咁讲：你好聪明。